一批企业也向黄村镇政府提出申请，表示想要实地考察，进一步沟通洽谈。而两个开发区也表示，会将企业家们请到实地，让他们感受开发区的活力和前景。 黄村镇的相关负责人介绍说，这些企业对黄村镇大兴区的发展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创新驱动推动区域发展体制机制创新，是面向未来打造新型首都经济圈、实现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记者还了解到，一些原来的热点地区，比如在黄村镇廊垡地区集体土地上市项目现场，大片土地被腾退出来，不久的将来这里将会有80%的土地被绿色覆盖。 本台消息，近日市民周先生联系媒体说，新康家园10号楼东南角在5月20号傍晚6点多，由于刮风阴雨天气，从18层到22层的外墙保温层脱落，造成3辆车不同情况受损，幸好没有人员受伤。 5月23号上午，记者来到了新康家园10号楼附近，只见东面墙现场已经用警戒线围挡起来。围观群众告诉记者，幸亏当时周围没有人，不然后果不堪设想。现场有工作人员正在作业，时常会有周围居民晾晒衣服，工作人员都会上前提醒居民不要靠近。根据周先生提供的图片来看，被大风刮落的保温层稳稳地盖住了一辆红色小轿车的前机器盖。事主李先生说，我这车受损最严重，其余2辆车也就小面积刮伤。随后记者在现场看到，另外的2辆车已经开走，李先生的车还停在原地。除了车身多处划痕，左车框还有2个坑，前杠被砸脱位。李先生无奈地告诉记者，找了2次物业也没给我解决，说一直等开发商回复，其实车修好了就行。据了解，10号楼正是风口，保温层被风旋转吹到了几十米外的红色小轿车停放的位置，造成左车框被砸出了2个洞。 记者又来到北宇物业询问情况，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对李先生的遭遇表示同情，但是物业对保温层是没有办法维护的，目前也在等开发商回复。据物业负责人介绍，事发第二天，开发商就派人来到现场拍照留存，也给出了3个解决方案。首先是清理现场，然后为了防止漏雨消除隐患，会尽快修复墙体，最后进行赔偿。但最后的赔偿一直在等开发商负责人的消息。物业表示，期间也是多次跟开发商沟通，仍然没有给事主一个解决的方案。据了解，北宇物业和开发商属于住总集团，分为2个部门。如今开发商被分为1个1个项目部，保温层脱落只能找以前负责这栋楼的项目部进行维修和赔偿。目前这件事正在进一步的调解过程中。本台也提醒广大市民，遇到恶劣天气，市民出行不仅要注意避风避雨，更要选择安全地带，避免遭遇高空坠物等危险状况。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本台消息，从2015年6月1号起，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正式实施以来，大兴区卫生计生监督所严格按照法规的要求，依法开展控烟执法工作。随着控烟宣传和监督执法的不断加强，大兴区的控烟环境和氛围不断改善，效果显著。从对今年1季度监测的几类重点场所的监督执法数据分析来看，无烟环境进一步得到改善，大兴区控烟投诉量比去年同期下降了20%多，绝大部分场所控烟合格率都在稳步提升。全市合格率比较高的前3位分别是医疗机构、学校和宾馆。为了巩固前期控烟成果， 2017年，大兴区创新推出了控烟监督四分法，也就是分行业、分专业、分重点、分人群来严抓控烟，树立服务群众、健康共享的理念，推动四方责任有效落实。这其中提到的四方指的是政府管理、单位负责、个人守法和社会监督四个方面。 先来说说分行业抓控烟。大兴区各部门按照管行业就管控烟的原则，开展对所管行业控烟的检查和知识宣传工作，同时对各行业主管部门采取了三方评价。这三方的评价方式分别是由区卫生计生委督导、由区卫生计生监督所打分和由控烟志愿者投诉计量。对于评价分数最高的部门，年底颁发控烟优秀单位证书，同时发展各单位控烟志愿者共同协助控烟，通过各行各业共同努力，形成全民参与控烟的良好社会氛围。 在分专业抓控烟方面，要求监督所全员控烟，按照管专业就管控烟的原则，分别从四大专业入手，包括公共卫生、饮用水卫生、学校卫生和医疗卫生，全面加强对美容美发、住宿、游泳池、物业、学校、医院等单位的监督，充分动员全体监督员参与控烟执法，确保控烟工作落实到位。 再看分重点抓控烟方面，大兴区针对目前辖区控烟投诉比较多的单位，比如餐饮、网吧、游戏厅和写字楼等，采取了三种方式加强管理工作。一是给商圈、写字楼的经营者发放督导通知，要求各单位将控烟工作纳入本单位内部管理，采取罚款等处罚措施加强管控。二是加强志愿者巡查力度，对投诉比较多的单位加强巡查和宣传，协助单位进行管理，督促控烟工作落实落细。三是加强对重点单位专项检查，在特殊时点进行监督检查，发现违法行为坚决予以处罚，解决这些单位存在的控烟违法行为。 最后来说说分人群抓控烟的效果。大兴区对辖区内单位按照人群进行分类，一是针对党政机关严防严控，发现吸烟现象直接通报；二是通过医疗机构宣传控烟工作，为患者和医疗机构工作人员提供无烟就诊和工作环境；三是加强对社会单位的指导培训，提高公共场所控烟的主体意识，落实控烟工作责任；四是针对吸烟行为发生频率比较高的学校，利用世界无烟日、新生入学等重要时间节点，对学生开展禁烟工作，让远离烟草成为广大教职工和学生的自觉行为。回顾2016年全年，校内控烟投诉案件只有5件。 控烟工作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关系着每个人的健康以及城市的文明和社会进步。本台也呼吁广大市民朋友，发现有人在禁止吸烟场所吸烟，请及时劝阻，也可以告诉场所经营管理者进行劝阻，或者劝吸烟者离开。对于极个别劝阻无效的，可以拨打12320进行投诉，同时留取相关证据，比如视频、照片等。卫生监督执法人员将按照投诉处理程序，对这个场所进行执法检查。 本台消息，5月20号，在首届京津冀月季邀请赛的颁奖典礼上，来自世界月季主题园的参赛作品分别获得了一个金奖和两个银奖，其中获得金奖的藤约翰月季，获得银奖的有《飞扇》和《说愁》两个月季作品。 据了解，这届邀请赛的主办单位包括中国花卉月季协会分会、天津市旅游局和天津市武清区人民政府，总共有15个单位参展，分别来自北京、天津和河北等地。世界月季主题园选送了16盆月季参加展览，这些参展的月季因为生长健壮、花期合适、花量又大，赢得了评审专家和游客们的一致好评。记者还了解到， 世界月季主题园在首席专家顾问的指导下，从2016年冬天开始进行月季盆栽生产，目前盆花规模已经过万，主要用于园区节庆百花和品种交流。 本台消息，最近100辆福田欧辉纯电动客车交付给北京兴顺达客运公司，将在大兴区内上线运营。这也标志着到今年9月底之前，大兴正在加快淘汰全部柴油公交车的进程。据了解，这次上线的是福田欧辉 BJ6805 和 BJ6105 系列纯电动城市客车，车身长10米，最大乘客人数达70人，采用纯电直驱结构，轻量化车身设计，使整车重量比同类产品轻了许多，而且一次性续航里程能够达到150公里。汽车还配备了多种充电方式，比如快充、慢充和快换等。慢充状态下3小时就能充满，可以满足不同运营环境需求。 相比柴油公交，纯电动车能够做到零排放、零污染，噪声也非常低，给乘客更加安静的乘车体验。而从经济效益看，柴油公交车每公里燃料成本大约在1.2到1.5块，而纯电动车每公里成本仅需要7毛钱。北汽福田的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还将根据公交线路长短的不同，推出适合不同续航里程的车型。 本台消息，专车司机按照导航接送乘客，这本来是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但是偏偏导航指引出了问题，醉酒乘客于是得理不饶人，大骂司机。而专车司机别看嘴上不占便宜，脚下可是毫不示弱，等乘客下车时竟然故意追撞乘客，然后又心虚报警，上演了恶人先告状。最近大兴警方通过细致工作明辨真相，将专车司机治安拘留。 据了解，5月10号凌晨，大兴分局亦庄派出所接到专车司机肖某报警，说他在亦庄某小区门口遭到了乘客殴打。接警以后，民警迅速到达事发现场了解情况。经过询问报警人，民警得知乘客李某通过某打车平台，后来乘坐肖师傅的专车由晋松桥到亦庄某小区，行驶途中因为对导航指引的路线存在分歧，乘客认为司机故意绕路挣钱，便在车上与司机发生了争执。等到到达目的地，双方冲突升级，司机肖某说自己被乘客打伤，民警通过平台电话联系到了乘客李某，但得到的说法完全不同，尤其是在对小区门口引发激烈争吵这件事，双方都各执一词。 乘客李某气愤地对办案民警说，警察同志，我哪里敢打他呀，他没撞死我就是好事了，他还先报警告我。司机肖某也坚决反击说，明明是他下车时用力摔车门对我进行挑衅，我下车与他理论却遭到他的殴打，警察同志，您得还我个公道。面对双方各执一词，而且都表示被对方打伤的情况，民警只好将二人带回了派出所里做进一步审查。同时，为了尽快查明案情，还原事情真相，民警连夜沿途查找目击证人，调取周边监控录像，为的就是还真正的受害者一个清白。 在随后的调查取证中，民警终于在小区北门外的监控中找到了事发时的视频录像，监控录像中清晰地记录了案发时的一切，最终证实了乘客李某所讲述的情况属实。同时，在小区保安的描述下，警方认定司机肖某一直在恶人先告状。在大量证据面前，司机肖某也渐渐低下了头。原来，司机肖某在根据导航路线接送乘客的过程中，由于路线问题与乘客发生了争执，气急败坏的他等乘客下车以后就猛踩油门，两次追撞乘客李某，造成李某手臂擦伤。肖某随后还拿方向盘锁追打乘客，等他自己冷静下来以后，因为害怕乘客报警，所以主动恶人先告状，意在扰乱警方视线，试图蒙混过关。 目前，嫌疑人肖某因故意伤害已被大兴警方治安拘留，乘客李某也因为出口伤人被大兴警方批评教育。大兴警方提示广大市民，冲动是魔鬼，遇事要沉着冷静，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冲动而让自己追悔莫及。 下面请听本台记者杨颖采制的录音报道。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大兴兴业口腔医院爱心传递志愿者服务队正式成立，来自兴业口腔的50多名医护人员参加了成立仪式。活动现场，清源街道工委相关负责人向兴业口腔医院颁发北京市大兴区志愿者服务站标牌。随后，爱心传递志愿者服务队队长韩亮带领50多名志愿者宣誓：“ 我愿意成为一名工作站志愿者。 我承诺， 我承诺， 尽己所能，不计报酬，帮助他人。 尽己所能，不计报酬，帮助他人。” 据了解，北京大兴兴业口腔医院创建于2011年，是一家专科口腔医疗机构。医院成立以来，经常开展口腔义务咨询、口腔健康宣教、免费口腔检测等志愿服务。志愿者服务队成立后，将会为大兴的老百姓提供怎样的服务工作呢？兴业口腔医院韩亮院长告诉记者：“ 因为我们知道，养成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是需要从孩子就开始，如果一个孩子从3岁开始就有刷牙的好习惯，他这一辈子得牙病的几率就会下降，所以我们健康宣教主要是针对孩子的。另外一个呢，我们的志愿服务主要是针对我们一些特殊人群，比如说残障人群、孤寡老人、军烈属，以及一些我们照顾不方便的这样的一些人群和家庭。我们也想逐步推出对于学生的一些优惠的一些治疗的方案以及健康宣教的方案。” 韩院长还表示，爱心志愿者服务队不仅会做好大兴地区老百姓的服务工作，同时还会为一些有困难的群众提供帮助。 相对来讲，贫困的家庭我们也会推出一些健康维护的和免费的一些服务方案。下个月开始，院长、副院长都开始每个月抽出一天的时间。这一天呢，我们会有一些免费的号，这些免费的号呢，整个的诊疗项目和诊疗行为都是免费的。它呢，主要是针对我们国家规定的这些，比如说特困、五保、军烈属这些人群，他们呢，我们有一个预约挂号，到时候他们都可以预约，然后他们的从治疗计划到整个的治疗，我们都会安排好。他的整个的诊疗我们都会给他免费。另外一些呢，对于有一些人群呢，我们是优惠，优惠的额度呢不同，有的是20%，有的是10%。还有一群人呢，是比如说医疗改革之后，有一部分人他们的医师服务费不能报销，对于这一部分的人呢，我们也希望通过志愿者的服务把他们的医师服务费这一部分可以得到免除。我们是希望做这些具体的一些服务工作。 韩院长还告诉记者，爱心传递志愿者服务队会把仁爱之心传递到整个大兴，同时他也希望有更多的人加入到志愿者行列中，为大兴的老百姓服务。 本台消息，5月24号上午，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组织多家医院和单位的专家来到魏善庄镇赵庄子村开展义诊活动。专家们来自解放军第304医院、北京燕都中西医结合医院和河北顿正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他们针对内科、耳鼻喉科、中医科等病症，为100多名村民进行了诊断和治疗。河北顿正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还向村医疗服务站捐赠了健康一体机。 据了解，这次医疗机构和企业开展的大型公益活动得到了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北京市社会工作者协会的大力支持，也是大兴区益民农村社会工作事务所积极链接社会资源、进行城乡互动、为农民办实事的有益尝试。今后将继续支持农村社会工作，促进城乡融合，用实际行动推动农村社区建设。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贾跃、景然播音，圆圆、季时梦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请您继续关注 FM986 更多精彩内容。 看着你可爱的笑容，你就像天上的云朵，我好想变成彩虹。 谁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我和你的默契有种节奏，牵着我的心跳。 北京时间20点整。